今 流盼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荷花满路荡，那风铃叮响，请你在何方？红山那间踏花旗袍，青丝绣花客人家笑，三色围绕随双光舞蹈，舞起家间相逢分歌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痴情那一微妙微笑，荷花旗袍它的味道， 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 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 就这样孤单就可以走进直到天明啊，这些不曾遇见啊，有酸甜有苦雨，别让我心惊，我会带领着你来到迷人少女花园里。爱情总是让人意乱琢磨不定，不知不觉却生存逐渐的 Hello, goodbye to you.

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烟雨依赖着阳光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依赖着月亮，像黑人依赖黑暗，是天使，是天使，是我最初 藏在

迹，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 the truth.

头的不让我给你这节奏。现在卸下你所束缚、哦哦哦哦哦、I make you stay, I make you feel, I make you swear, I'm in control. 真的要等不多

泪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，为贪念不惜代价。驾驭着昂贵的木马，巢穴一层层叠加，最后我却一丝不挂。别害怕，我们都孤寡。山向山里走去， 梦里一个遨游。 起，啊，或者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，个个有灵相似了又似的魅影，我是一个变好还是拥有戏迷，那独自主动的让人手无足蹈，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，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，世界是不存在的，让噩梦喂养，被逼迫着走了岔路，还能活着再解吗？一命不如同心连几步再有谈，有没有他这么和我们的八卦，几十年后世界会不会还一样？哦，令人愤慨的不是守护，而是守着土没理由。引让我们击中如蝼蚁，瘟疫的红绳刺进人的六角星，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，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真执手，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，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篝火，在爱愁里之间最先恨的朋友，注定一朵火焰之城萤火虫，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，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驯服我，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，天赌气一死一我逐渐失去我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我的风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 作词黄庭，读歌人静瑜。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，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，在66公路听雨落下，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，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，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，在小小的屋檐下张罗晚餐，和你写旅途的收场，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，你的疯狂跟我最像，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，你是我黑夜的太阳。好多话都想讲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，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燃烧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绵长，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关一起闯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一点伤，

眼睛，再说我愿意。想要再回来，你装作明傻傻的期待。